张家乐微微怔了一下，随即也明白是怎么回事。骑士是板甲职业，受负重影响，在跳跃力上本就无法和皮甲职业的弹药师相比。更何况张家乐的浅花迷人是有意挑选过增加跳跃力的装备，从这水流中跳上这块横木，用浅花迷人是轻轻松松，但用无敌最俊朗这骑士的话，普通的跳跃却是无法做到，所以这时是用了一个英勇飞跃跳出水朝横木上落来。张家乐虽然转瞬就已经明白，不过攻击毕竟已经打出，不过弹药师攻击的这点冲击力实在不可能弹飞一个英勇飞跃落下的骑士。无敌醉俊朗盾牌横在身前掩护了一下，依然是准确地朝着横木上落来。张家乐可不想反倒让自己的浅花迷人被震下水去，英勇飞跃落下的一瞬已经跳开，拔枪又是一梭子弹，用了个飞枪直接把自己送到岸上去了。 不错不错， 叶修好像表扬小弟一般狠夸了两句，无敌醉俊朗也沿着横木走上了河岸。张家乐依旧全神戒备，浅花迷人的枪口始终就没离开过无敌醉俊朗的上中下三路。 行了行了，把枪收起来，结束了， 叶修说道。 搞什么乱呢你？ 张家乐有点气结。 考验一下你的身手。 你本来该死的。张家乐无语了一下后说道。要不是那个牧师。 那个圣之榆树很精彩吧？ 如果只是巧合那就算了，如果是有意的，那他的一系列表现确实很精彩。那人是谁？ 霸气雄图的一个玩家。 玩家？只是一个玩家？普通玩家？张家乐有些不敢相信。利用光影效果来掩护行动，在最关键的时候使用的那个圣治愈术，这一系列行动所体现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都几乎是职业水准的，这样的人居然只是一个普通玩家。 可不是吗？ 这是个人才啊。 同意。 等等，张家乐忽然好像明白了点什么。你搞个破骑士好，混在霸气雄图里，该不会就是为了找出这么一个牧师吧？ 没办法，你们这些大神眼界太高，太没有远见，我可不只能从群众中发掘人才嘛。要找牧师，可不就是从霸气雄图找起吗？ 叶修说。张家乐表示认同。这就像家王朝工会多战斗法师，百花谷多弹药师一样，全是因为他们这些大神级别的职业选手造成的影响。因为职业，粉丝们会膜拜相应的大神，因为膜拜大神再喜欢相应的战队，然后在网游里就会努力向自己喜欢的战队工会靠。而霸气雄图呢，他们的战队霸图拥有两位大神级的选手，韩文清和张新杰。于是在他们的工会当中，拳法家和牧师这两个职业的比例相对就会较高，有水平的玩家自然也会多一些。想找厉害的牧师，从霸气雄图开始自然是情理之中。 所以你弄了个骑士，是因为骑士是 MT 职业，团队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色会比 MT 更了解牧师的手法，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最终找到了这个牧师。 就是这样了。 花了多久？ 两个星期吧。 哼，那不错，你运气够可以了。 你居然和人讨论运气啊。 张家乐顿时郁闷，作为职业圈中最苦逼的大神级选手，运气确实是他的超级软肋。 他人呢？ 张家乐岔开了话题，对于这个牧师高手他也比较好奇。无敌醉俊朗的视角转向了湍急的河水，半晌后叶修说， 大概淹死了。 什么？ 张家乐没掉河里，但赫然也是被呛了一下，被淹死了。他有些不敢相信，以那个牧师表现出来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张家乐觉得他应该和他们两个一样，选在这节横木这里上岸才差不多，居然会被淹死。 我说，如果真是各方面都很抢眼，毫无短板的话，还轮得到我跑去发现吗？早被人不知道挖到哪儿去了。 叶修说，那这位高手兄到底是什么短板，以至于把这么优秀的才能都给掩盖住了？张家乐说， 我初步观察的话，他对时机的判断和掌握方面水平很高，不过操作比较一般，而且面对复杂局面时候反应也比较慢。 张家乐想了想后，就他所了解的情况也表示了认同。这样的缺点确实不至于影响到他之前那种发挥，不过在一个团队中的话，的确足够遮盖住他的优点。不过你真的确定他的表现不是碰巧？ 我确定，尤其是经历了刚才那一阵以后。 你不是拿我当实验品吗？ 哼，瞧你说的，我是拿你来试探一下他的成色到底有多高。倒是你啊，最近不辞辛苦地帮着百花谷在抢豹子啊，干嘛？想忏悔吗？ 嗯。没想到张家乐却是很认真地表示了认同。 你 是我欠他们的。张家乐的口气中卷着一股子的忧伤劲儿。叶修听到他这样说后也是怔了怔。 你不准备回百花战队？ 张家乐没有回答，但是没有回答基本上就已经代表了答案。如果准备回去，那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正因为是不准备回去，内心的纠结才会让他难将这个答案说出口。百花战队曾经的队长，王牌选手，之前不负责任的退役，就已经招来了很多骂声。此番复出，在百花众目睽睽的期待之下，他却又不选择自己曾经的主队。叶修可以预见张家乐会面对舆论怎样的声讨，但是他宁可承担这样的压力，也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到底要去哪儿？叶修估计这个答案不会简单。以他现在看到张家乐对百花所表现出的愧疚来看，他不回百花战队，并不是因为前次突然的退役而感到不好意思，他是在对不起百花战队一次之后，准备再一次将百花战队抛弃。为的是什么？当然就是他追寻了多年而不可得的冠军。这一次，为了这一冠，张家乐不惜赌上一切。可以想象他对于这一次是充满了怎样的期待，因为这一冠即使他获得，也可能充满争议。他两次抛离百花战队的行为，或许连夺得冠军的光辉也掩盖不了。自己最近和他的一些交流，能让他痛下这样的决心？叶修觉得完全不至于，因为作为他而言，他能给予张家乐触动的，多是那些对过往荣耀岁月的怀念，让他觉得不甘不舍。作为一个需要从头再来的家伙，叶修给不了张家乐什么期待，更拿不出可以让他不顾一切的理由。让张家乐跟着他一起，这个意思叶修几乎都是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说说罢了。张家乐毕竟和魏琛不同，他如果要付出，连叶修都觉得回到百花战队是不需要解释的。然而现在，张家乐显然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叶修没有自作多情地以为张家乐是要和他合作，理由还是之前，他这一个新组战队完全没分量，促使张家乐做出如此牺牲。能让张家乐做出如此决定的，叶修相信只有一样，那就是冠军。这当然不可能是加入哪支队伍，联盟就直接发给他一个冠军， 而是这支队伍让张家乐看到了夺冠的无限可能。这支队绝不可能是像叶修这样还需要跑到网游工会里挑拣有没有没被注意到的人才。这支队伍肯定是让人一看纸面就顿时让人觉得没跑了，冠军就是他。会是哪支？微草、蓝雨、霸图，还是轮回、烟雨、虚空，甚至是如今的家世？这些战队任何一支突然有张家乐这样的顶尖大神加入的话，都会让人觉得异常强大，所以叶修一时间还真猜不出会是哪家。张家乐显然也不会说，他这样级别的人物加入，那通常都会是牵扯到一系列变动的转会风波，能让叶修意识到他会复出但又不会是百花，这已经是很劲爆的八卦了，但把这透露出去就足够媒体追踪吵闹到这赛季的结束。 祝你好运， 叶修衷心地祝福了一下。为了一冠，张家乐竟然做出这样的决定，虽然他现在好像还有些不好意思面对，但叶修相信他一定会克服这种心理，因为这颗冠军的心永远也不应该被轻视，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荣耀。每一位职业选手心目中最高的荣耀，被叶修评价为会上瘾的那份荣耀。 必须好运。 张家乐没有回住叶修，而是接着叶修的话给自己又施加了一遍祝福光环。 好了，回去继续抢 boss。 张家乐振奋了一下精神。 百花谷的人现在估计已经死光了， 叶修说。他现在也明白张家乐最近为什么狂帮百花谷战斗了，或许是为了减轻心中的愧疚，也或许只是用自己还能的方式为百花做些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出发点，叶修没有再问。 没有关系，死了可以立即重来，这就是网游比起比赛来最可爱的地方。 那就祝你马到成功吗？ 那你呢？你不再来了？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boss 就先放一放吧。 哦，那我也需要祝你能如愿以偿，希望那个家伙能完全符合你的要求，而且能不鄙视你这家世大神的身份。 张家乐说着，他的浅花迷人已经转身快速朝着北桥那边跑去了。